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你梦想有一天他能踏着七彩祥云来迎接你，你梦想有一天他能身披铠甲来保护你，你梦想他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向你求婚，他就是你的盖世英雄。他不一定多金，但是他一定帅气和爱你。他不一定帅气，但他一定举止优雅和对你大方。他有强健的身体，脱衣有肉，穿衣显瘦，他会帮你抵挡流言蜚语，去抵挡一切非议，在别人欺负你的时候说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动动嘴皮子都不行。他会张开翅膀为你挡住一切风霜，无论车流湍急，人海茫茫，只要你在对面，他都会赶来和你遇见。他体贴温柔，你想说的他都知道，你不想说的他也都明白。他的拍照技术会很好，每次都能将你最美的样子拍出来。他会向他的朋友炫耀你，会把你介绍给每一个他认识的人。他会给你看手机，从来不跟其他女生暧昧。他说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理，你的无理取闹他也会去包容。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生。他会每天都想你，给你早安晚，晚上抱着你入睡。你在他身边时草木都是青地，你的出现让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不过如此。会在最危险的时候把你紧紧抱着，告诉你乖，有我在。他会记得很多重要的节日，给你准备很久你喜欢的惊喜。他从来不会吝啬地对你表达他的爱意，每天都会跟你表白。他幽默风趣，总是能将你随时都逗得开怀大笑。他有孝心，对长辈也很尊重礼貌。他有耐心，总是耐心细致地给你解释你不懂的东西。他很自信，工作和事业稳定。他会随时出现在你需要他的任何时刻，让你忘记如今的不安，让你不怕黑暗，让你笑，把你宠着，给你买喜欢的东西，带你去旅行，然后单膝跪下，一脸真诚地向你求婚，最后跟你一起大声地对神父说我愿意。人 人潮给你们之间砌上一堵堵墙，每次多隔一条街道就多一堵墙，而它虽然会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碰碎了那一堵堵墙，却终归为了你都会来到你的身旁。本来人潮拥挤，山高路远，充满荆棘，但他为了遇见你穿越人潮，踏碎高山，扒开荆棘，浑身是伤又何妨。他会努力好久研究你的爱好，然后翻山越岭告诉你，好巧，我也喜欢你。所以姑娘，遇到这样的人就勇敢地冒险去爱一场，因为冒险的时候说不定就留一个惊喜在后你。亲爱的，这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瑕的男朋友，但是他愿意为你改变一切你所不喜欢的臭毛病。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或许他不完美，但是他最爱你。那就让微风吹出一趟美好恋爱，好让你不再苦苦等待。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在地铁站或美术馆，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，以永无止境的坠落，需要音乐取暖。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，在下雨音乐凑齐的时候，把她送上铁塔，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。像一只鸟在最高的地方歌声嘹亮。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，但不能喜欢身像睡眠一样打扰我。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，凝结照片的伤口。我喜欢一个阳光照射的角落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

黄昏的漫步，吃得几分饱，两个人钻进林荫满满的小路上，直到太阳消失，悄悄去对方的城市看他，事先什么也不说，只是一直和他聊天，然后风尘仆仆跑到他的公司楼下，你发条信息说，傻瓜，下来吧，我在你公司楼下。家庭火锅，两个人，好多好多肉，还有啤酒。穿着情侣睡衣的周末，我在床上看电影也好，去厨房整点小吃也好，你洗衣服，他拖地，都好，就是想和彼此窝在家里。游乐场，坐过山车，你抱紧他；坐旋转木马，你给他录视频；在摩天轮，到最高的地方拥抱；敷面膜，和他一起敷面膜，他还会故意把你逗笑；买姨妈巾，男生给女生买姨妈巾，一点也不在乎别人奇怪的目光。背他走一程，不管是在无人的小巷，还是在热闹的大街，背着他走，都是很温暖的画面。手机相册，互相存着对方最丑的样子，可还是觉得可爱。养着宠物，每天他都会在床边把我们逗醒，每天面对面刷牙，看着对方的样子，口含泡沫，大声地笑。正在输入中，我想你的时候，你也想我了。狂吃披萨，喝可乐的下午，披萨，披萨，都是披萨。一起布置我们的小窝，多添一双筷子，一个枕头。某天用钱包里最后一张钱，从路边买件小礼物给对方。我回来了，这是陪伴最长久的情话。帮你画眉，发现自己喜欢的人长得可漂亮了，趁你睡觉的时候偷亲你一口，可甜了。他不会说好话，但他不骗你。他不喜欢听你唠叨，但不嫌你烦。他欺负你，但不让你哭。他嫌弃你做饭难吃，但不会不吃。他会忍受冬天你凉凉的手放在他的肚子上，他会在你累的时候背你，他会在你伤心的时候抱抱你，他会去哪里都带着你，他会嫌弃你矮把你抱起来，他会在你红眼眶的时候逗逗你，他会很耐心地听你诉苦，他会在冷的时候把你紧抱在怀里，他会和你分享一天所有的开心与不快，他会不嫌弃你头发乱糟糟地跑去见你，他会和你比身高逗你笑，他会和你吵架死皮赖脸地和好。相貌不能当饭吃，不是每天四目相对就能过好生活，最实际的还不是他懂你，会顾家，细心体贴，知冷知热，他让浑身戾气的你放下骄傲和面子，他让充满野性的你有了想要安定下来的心，他让不懂事的你慢慢学会长大。那个我一直在等待的人，你一定要早点出现，你一定要快

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不要相信那些肥皂剧中所谓的因为不能让彼此幸福而离开。你是否想过，我们正是对方的幸福？爱不应该是逃避，而是努力。爱不是逃避给彼此幸福的责任，而是努力的实现让彼此幸福的影。当你说离开是为了不让对方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你已经给对方造成了最大的伤害。爱就是要努力的在一起，不要因为害怕彼此离开而体谅。体谅是因为爱，而不是因为恐惧。爱是一种责任，不可以轻易的离开。让你为离开而恐惧的人算不上爱人。就算付出再多，要离开的人终究是会离开。不要觉得不了解也会有爱情，在不了解的时候，我们仅仅是喜欢，达不到爱情。当彼此的缺点暴露出来以后，很多时候这喜欢也就会结束了。爱是宽容，爱着彼此的一切，爱上不了解的人，爱的只是他的心气罢了。不要相信对你说不介意你跟异性过于亲密的人，这样的人不是骗你，就是在玩你，或者根本就不在意你。你会不会介意你的爱人和异性亲密到忘记你存在的地步？想想就知道了。或者他本身就不介意在几个异性之间周旋。不要在几个异性之间周旋，爱情是两个人的存在，容不下第三个人。凡是觉得可以左拥右抱的，无非是网上言情小说看多的人。爱情是专一的，请记好。不要给彼此太多的压力，适当的和异性保持距离，对你们的爱情是有好处的。过近的距离或许会在不经意间做出让彼此难堪的举动。不要去欺骗你的爱人，记得若你没有欺骗他一辈子的把握，那么便对他说实话。当谎言一再被揭穿的时候，有可能一切都结束了。不要觉得样貌会成为很大的阻碍，60年后有没有人能没有皱纹没有白发？谁又能不变衰老不变爱笑？也许你没有貌但你有才，也许你没有才但你温柔，也许你没有温柔但你，也许你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也许他正爱着你的平凡。不要把周围的环境看得太重，谈恋爱过日子的最终是你们，和周围的人又有什么关系？但是请善待彼此的家人朋友，记住这世上很多东西只是自己给自己的借口罢了。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。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不容易，我 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突然好想你。我走在人群中，不知为什么突然心里有一种失落感，看着人群走过我的身边，我才知道我想你了。没有你的日子是一种煎熬，尽管我不知道未来的你身在何方。在我过马路的时候，你会牵着我的手，给我安全，给我信任，让我知道一辈子有你在我的身边真好。在我孤单失落的时候，你会让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，给我依靠，给我力量，给我重新的希望。在每个傍晚，你会牵着我的手走在每个大街小巷，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我才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在我伤心绝望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给我安慰，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父母，还有你最深爱着的我。在我想要放个长假，想要旅行的时候，你会牵着我的手，和我一起走遍每一个想去的地方。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还有你时常的逗我笑，让我知道我的存在因为有你而从此变得不一样。我喜欢这样的你，一个有责任有义务始终都对我好的人，能够包容我的坏脾气，偶尔的任性还有嚣张，一直都在寻觅与等待着生命中的你。我希望在这茫茫人海中，我能够找到你，你也能找到我，让我们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也许你不够高大，也许你不够帅气，也许你不够有钱，可是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。只要有你，我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喜欢这样的你，给我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。喜欢这样的你，给我一份幸福满满的感情。喜欢这样的你，给我一个不大而温馨的家。我一直都相信，也一直都在盼望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奇迹，那个奇迹就是你我的相遇，你我的相知，你我的相爱，你我一起的相伴。无论别人怎么说，也无论别人怎么看，我始终都相信，相信我有这样的缘分，相信我能找到生命中的你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也无论你在哪里，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某一个城市或者是某一个地点，我们一定能够交集。尽管这样想法的我很傻很天真，可是我一直都相信有这么着一个奇迹。哪怕我会因此失去了很多，我也不在乎。我走在风里，哪怕很冷，哪怕很孤单，我也会继续等待生命中的你。这个世界因为有你，我才会觉得温暖与幸福。相信那天就在不远的将来，相信那天我们会相遇。也许我现在在看着别人的背景，看着别人的出双入对，但是我相信也有一天我将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不是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与你在一起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幸福而已。你不用多好，

到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你有舍不得。尘埃飞扬，追寻失落。 去七月心肠，时间烧灼滚烫，回忆撕毁异乡，路上行走匆忙，难能可贵世上，散播留香磁场。我与春风